唔係釘你雞蛋啊，就嚟釘你汽油蛋啊！我話俾你聽，林鄭月娥。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好，香港局勢緊貼國際，又是一周時事同大家見面了，有我同埋台長。 今天的心情好一點， 今日心情 係啊， 其實啲心情依幾個月嚟都係唔 好嘅，相對今日就精醒神咗少少， 都唔係嘅，都好多好謝啊，唔開心嘅嘢都好多要講嘅啦，今晚都 係咪啊 ？OK， 嗱，咁啊，今晚咧就第一個新聞要交代咧，就喺傍晚嘅時分咧，喺科大入邊咧，就嗰個領展嘅CCTV 咧就公開咗啦， 公開咗嚇、 片段啦，片段因為咁講片段啦嚇。咁喺嗰個公開期間咧，就啲來自中國嘅學生咧就唔睇， 唔睇咪走咯，叫佢哋 睇我走咯嚇。咁就一走嘅時候咧，又即係發生咗啲衝突啦嚇， 初口角就繼而動武係啦。 咁就呢啲情況咧，就大家如果諗清楚咧，係慢慢係一個族群衝突嚟嘅， 出現咗 啦嚇。 似唔似以前北愛咧？ 有人而家就講呢、這個即係香港北愛化嚇。咁、但係兩個地方嗰個歷史源都唔同啦。舉個例子，譬如話嗰個北愛嗰個衝突，源於就宗教嘅問題啦嚇。咁、宗教問題亦都牽涉到即係嗰個國族嘅問題嘅。有啲人就即係有部分人就覺得自己係英國人，有部分人覺得自己係愛爾蘭人。咁就形成一個咁嘅衝突， 都似噶。你依家個衝突都係有啲認為自己係中國人，有啲嘢認為自己係香港人，亦都 咁。我話搞俾你聽，即係個歷史背景點唔同法咧、就當地嘅稍為有錢或者有學識嘅人咧、就係、自認係英國人嚟嘅、而嗰啲即係比較低下層嗰啲咧，就覺得自己係外人。咁香港有少少唔同咧，因為香港咧就即係覺得係自己係香港人，或者好強調呢個香港人呢個意識咧，就跨階層嚇。咁有部分係經濟原因咧，有部分經濟原因就係舉個例，譬如近排地產商，即係香港地產商就即係好多好即係私底下好勞嘈啦。咁個原因就唔係話因為佢哋窮啊，而係話 喂，嗰啲即係中國對地產商嗰個睇法，或者對佢哋嗰個措施係嘛？佢哋又覺得即係好似要想充公嗰啲財產咁樣，或者同佢分錢咁樣。咁所以呢個問題上面咧，就即係當然係一個比喻啦。咁但係就未必咁貼切嘅。不過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即係大家其實最關心而家都係科大呢位同學啦。如果我冇記錯名，係周子朗啦。即係佢仲喺啊伊麗莎白醫院入邊嘅深切治療部嗰度，即係搶救緊嘅嚇。咁我諗呢幾日咧，大家就好關心，即係佢嗰個病情咧會康復啊，定係還是惡化係嘛？咁我哋而家會即係嘗試去重組翻成件事嗰個背景係點樣啦。咁但係咧，科大咧就即係啲學生係夾到個校長思維，走去睇嗰個錄影片段咧。咁我哋今晚係重點嚟嘅，因為後邊牽涉個問題就係、是。阿法學佬就好熟啦，即停車場入面有啲咩死位，有啲咩嘢可以睇到咧、其實今晚就要即係諗呢樣嘢嘅。咁我哋而家會詳細交代，即係由頭到尾嗰個背景係點樣啦，即係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啦。咁跟住即係有啲咩可以做啦咁樣。咁但係大家今日即係嗰個焦點咧，只有兩樣嘢嚟啫。咁一樣我哋又唔想講嘅，就因為提一提咧，就係琴日呢個杜汶澤同埋阿叻嗰個。電視嘅口水騷， 不過就依家喺 YouTube 嘅 chat 風咧，都有人喺度嘈緊，都可能期望我哋會講，但係應該唔會點講 啊？有冇好講咧？即係嗱，你可以問問你想期望我哋點講咧？期望點講就係邊個贏邊個輸咁樣。咁我文已經寫咗啊嘛，係啊，杜汶澤贏，咁又如何咧？係陳伯阿叻贏，咁又如何咧？咁你咪即係過下癮咁樣啫嘛。即係坦白講啦，如果譬如話你係科大嗰班同學，你有冇心機睇呢個 show？ 我覺得冇，係咪？即係你個人抽離咗少少，你覺得喂，即係可以即係舒暢下心情啦嚇、啊，即係當旁觀者咁睇睇呢個所謂即係 辯論 咧，所謂辯論咧，咁你都還有少少心機，我啊冇心機睇噶啦。 其實你冇心機睇過，我就有睇過， 有睇過， 即係就我睇嗰陣時就好多人好嬲，咁但係我依啲啊慣咗嘅，即係你要知道咧，佢呢一個討論啦，即係佢港台31台嗰、那個阿澤哥同阿叻哥討論。佢成個嗰個討論嗰、那個節目，你係可以顯現到你同藍絲 對話 論證，就係會出現呢啲問題。即係某程度上，阿澤哥係戇鳩嘅，但係冇辦法， 佢自己講咗， 係啊，佢戇鳩嘅。但係咧，佢即係冇，但係佢都做到嘢嘅，就係話佢做佢示範一次，屌你同就係同呢啲藍絲屌論證，就係咁撚戇鳩噶啦。你冇撚得佢。冇得去同佢哋拗，邊有得拗嘅啫？即係你仲期望諗住啊，依、這個論壇可以鬧醒阿叻，真係發夢啊！你咁容易鬧得醒？ 唔係咁講，你可以咁講。譬如話，你調轉阿鬱敏上去咁樣，咁好多人都期望啦嚇。譬如話，即係經典嗰個搭配，我唔講嘅。但係阿鬱敏上到去咁樣，如果又俾佢盡情去講嘅，咁佢梗係鬧你九月臨頭啦，或者咁就唔係鬧嗰個人本身，即係產生嘅效果，而係話啲人聽到呢種鬧法之後。嗰種咁嘅情緒嘅高漲咁產生口，咁但係你而家唔係啊嘛，你而家杜汶澤同佢就喺度即係磨啊嘛。 你最慘就算阿澤爆屍，當刻爆屍鬧佢，佢都喺度嚇點啊？唔關我事㗎，係啊，唔關我事㗎，我點知啫？即係喂，就係咁卑鄙無恥㗎嘛！冇事冇干又政治中立，你唔啱屌即係邊個？ 呢個好經典嘅藍絲嘅講話嚟㗎，我冇立場㗎嚇， 我就冇立場嘅， 最緊要揾食㗎嘛， 係啊，揾食最緊要咁樣。 咁所以呢啲咧，我哋覺得咧，你即係去糾纏落去，你就多 Q 魚。你話花一個節目嘅時間走去講呢樣嘢咧，咁就即係 冇啦，冇啦，真係。 咁但係我哋今日要講咧，就當然係咧喺晏晝發生，即係唔係晏晝，或者早上啦， 早上之後早， 朝早發生嗰、那個。即係何君瑤涉嫌被襲擊嘅情況咁樣嚇。嗱，我睇呢件事咧，我睇個重點就唔喺嗰件事本身嘅，睇而家出現一個咁嘅講法，就係、是、後邊嗰度講啦，就應該係即係較早時分 暴亂恐怖嘅位置啊。 係啊，就有個叫所謂選舉公平關注組，咁咧就因應呢個何君瑤遇襲事件咧，就成即係、就是、要求政府。積極考慮延遲區議會選舉，我覺得反而呢個係一個真真正正即係大家要諗一諗嘅問題嚟嘅嚇。嗱，點解要諗咧？我覺得好簡單咧、就係即係而家譬如佢泛民或者民主黨嗰啲咧，你係遇到事嗰陣時候，你先至去做反應嘅。你從來冇講話嗱，黃之鋒被 GQ， 咁你哋會點咧？即係而家變咗冇事啦嚇，即係完全冇反應啦。個區議會選舉。如果延遲或者甚至取消，咁你哋會點咧？其實你有責任要事先講俾大家聽噶嘛。 即係你唔可以到期時你先至好似哇原來再成咁，因為呢類似嘅情況已經發生好多年嘅啦。到今時今日都即係選民仲原諒呢樣嘢嘅話咧，我就覺得即係自己攞嚟，我即係自己自作賤嘅。咁我哋講翻就係點解呢件事會引發呢個咁嘅，即係要求考慮延遲區議會選舉呢樣嘢咧咁樣。咁簡單就係今朝早何君堯就喺街頭佢做一個選舉嘅活動，咁有人咧就行埋去，咁就獻花，咁跟住喺個袋度攞一把利器啦嚇，利器引好嘅，就插咗嘅嘢，插咗嘅嘢最初嗰個公佈咧就係佢睇個鏡頭咧，因為我睇嗰套片嘅，何君堯可以做反應嘅，就係跟住撳翻住嗰個攻擊者，咁成班人撳住佢嘅。咁理論上，如果佢做到呢個動作咧，那個傷應該係皮外傷嚟。咁而家你收尾睇佢自己都除件衫出嚟啦，咁就即係雖然有血，但係唔係噴出嚟嗰種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好多人去討論呢件事咧，我就跟大隊噶啦。即係嗰個睇法好簡單啫，就係咧，如果呢個人去行兇嘅話咧，佢要真係要傷害到何君堯咧，就唔止呢個傷勢嚟嘅，因為大家比照翻連龍牆啦，或者甚至喺呢個星期日。嗰、那個太古城嗰單嘢咧，一嘢就入咗肺葉噶啦， 一嘢或者一篤落去， 一篤就肺葉嚟噶啦。咁點解佢呢一嘢即係好似好用力咁樣，但係即係一個而家睇落去就皮外傷咧。咁當然呢個我亦都要戴定頭盔啦，因為而家就話佢即係要好似做手術咁樣係咪啊？咁但係睇當期情況就唔似嘅。咁第二個就亦都好多人講咗啦，就係話咧呢個拍攝嘅鏡頭咧就係由遠到近。但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 set 嗰個位好正啊 ！set 嗰個位咧就即係正正係對稱嗰個時。 或者我又要搭嘴啦，係咪先？嗱，我又搭咗阿台長，你講完你要講嘅嘢未先？ 未，你講你搭嘴，你搭嘴。 嗱，有陣時我哋睇嗰啲咧整蠱節目咧，即係嗰啲譬如啲喺街頭啊整蠱人啊偷拍鏡嗰啲咧，其實嗰啲有好多係假嘅。咁你睇啲鏡頭擺位就知噶啦，你偷拍鏡邊有理由 set 六七個 cam 啊，然後剪接啊，跟住即係你會睇到 有剪接就大，有剪接就一定 冇可能。即係以前台灣都好興噶嘛，即係我講邊個唔講啦，嗰啲擺到明假噶嘛，嗰啲你有間餐廳有個藝人喺度，跟住又偷拍個藝人咁嗰啲，要六七個 cam。然後有啲 cam 直頭你都冇可能，有啲角度有啲鏡頭嘅角度冇可能收埋咁你睇呢啲。咁如果你今次你睇偷小好多人就話喂。嗰、那個揸鏡嗰個好似一早知啲咩事喺度拍緊咯，即係唔似突發咯。 係，咁就行埋去。咁呢個都可以搏嘅，就係啱啱咁啱有個人就咩？但係嗰個鏡頭嗰個擺位本身咧就係影到成件事嗰個過程嘅，就唔似嗱。如果你可以對照翻即係之前嗰啲咧，譬如話係太古城嗰個啦，你淨係睇到個背面啫嘛。邊個？趙嘉賢你睇唔到噶嘛？即系你就系睇到佢一部分嘛，但系呢个系正正一个 angle 好正吓。咁 anyway 就即系呢件事都唔需要多谈噶啦。 但系亦都讲啊，即系又将件事带翻去戴另外一个头盔，就系话，其实我哋以前做选举工程咧都会嘅，可能有啲支持者埋嚟，我哋都会站影下相。点解咧？喂，支持者过嚟接传单，即系接传单啦，过嚟吹水啊，呢啲咁嘅公关相咧，我哋系会有人真系揸住个 cam 影佢。哦，呢个就过嚟哇，握手啊嗰啲。 不过，通常咧就唔系呢个角度嘅。通常你要影一影对正嗰个支持者。即系我哋大家都试过，譬如你睇我喺输钱嗰啲相啦， 系咯，影完之后，我哋通常影完之后咧，就问翻嗰个人，话你介唔介意我哋出翻相啊？你同阿台长张合照，即系不端唔到做呢啲嘢嘅。 同埋嗰个角度本身咧，可能你一系咧就重点就喺何君堯身上啦，因为就喺嗰个嚟支持嗰人身上啦。咁但系呢个位咧系好明显咧，佢要睇到嗰个吉佢个动作系嘛？ 系啊。 咁第三个 point 系咩咧？第三个 point 就系咧。即係嗰件事嗰個真相係點咧？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咧，就係呢個行兇者嘅身份。咁到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嘅時候咧，就冇乜人講過嘅，我連我都唔知㗎，我都唔知。 有人對比過佢個樣子，就好似七二一同阿何君堯握過手其中一個人，但係又應該就唔知係人有相似定點咧？咁冇， 應我估就唔會咁流嘅。 唯有就等日後啲起，都起到啊！ 起到好快嘅。 喂，早排嗰条差佬两年前叫扫黄嗰阵时候有个， 嗰单嘢好悲惨嘅，我依家我哋都睇睇啦。因为嗰阵时我已经做网台噶啦，呢单嘢我哋自己听到少少，我哋自己都因为有啲人识嗰、那个嗰、嗯、位女子嘅，都曾经讲过嘅。咁讲翻啦。即是何君堯呢个事件啦，咁头先即係我要讲一样嘢嗰个结论好简单啫，就係、是、呢件事本身就要为而家呢个选 择。我哋后面。 呢件事做一个铺排嘅。咁点解要做呢个铺排呢？如果你用呢个角度去睇呢，就係喺礼拜嗰个科大学生个事件呢，即係当然令到成件事係即係嗰个。 又继续升温啦。 继续升温啦。即係基本上冇停㗎啦。 嗰、那个反政府嘅、啊、反政府嘅嘅、啊 情緒 嘅情緒啦，更加大， 更加大啦。咁好多時咧，佢哋就用即係單一嘅思維方式去諗，就係話：咦，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嗰個投票嗰個選情梗係影響好大啦。咁仲有跟住就係譬如係阿趙家賢佢受傷咁樣。咁我哋即係禮拜一個節目我都講過啦，就係瞓喺度贏啦嚇。咁呢個唔係幸災樂禍，又好純粹係即係嗰個選舉個一個既定嘅規律嚟嘅。 又等我講，統計學上面喺香港選舉統計學上面，佢係真係瞓喺度贏啦。 但係而且唔知係佢贏啊嘛，佢呢個可以即係一個漣漪嘅效應， 成個漣漪 係啦，成個漣漪效應啊嘛。咁如果你有一個另外一個事件去同呢個對沖嘅。即係舉個例，譬如如果今日何君堯呢個可以做到對沖嘅話， 做對沖 嘅 又 咁咪做對沖咯， 對沖咗。 係咁，但係 channel 如果呢個唔係做對沖嘅話咧，咁就另外一回事嘅咯。嗱，頭先我哋講係純粹用呢個選票去睇啊，但係個唔係。如果譬如我哋熟悉，即係我哋自己個圈子嘅人咧，譬如科打嘅事件咧，就不一定令到啲人去投票。好多人會因為咁覺得投票冇乜用。個原因就係你已經去到咁難嘅一個局面，去到咁無可救藥噶啦，你唔係諗住投票嘅，即係呢個係我哋少數人咁嘅諗法，所以就唔一定要淨係一種諗法嘅。咁但係而家呢一個選舉公平關注組咧，如果你睇佢組成嘅人咧，其實你已經知道係咩人啦，有周庸啦，有黃國興啦，有馬英國啦，啊，咁呢扎人佢要諗咩，大家都好清楚啦。咁佢哋而家就係話。喂，暴亂恐怖未止，何來選舉公平？咁咪針對所謂暴亂恐怖咧？佢係計啊，趙家賢嗰個，定係計啊何君堯呢個咧？ 係啦。 咁如果你係計啊趙家賢嗰個，就應該係禮拜一個已經即刻浮上面噶咯。咁而家咧就即係化得咁緊要啦。咁另外一化得咁緊要，頭先我哋幾乎漏咗啦，就係、是、大公報嗰、那個即係預測能力啦。 嗰、那個直頭係。那個不是預測能力的，那個是時光旅程的時光旅行的能力的。 以前呢就有一套詹士邦片的，那個名字是 Tomorrow Never Dies、嗯、就說一個報業大亨呢，就是即係份報紙咧，講咗聽日新聞會出咩嘢嚟嘅，即係已經度曬出嚟㗎啦，咁樣嚇，咁犀利嘅咁樣，咁因為嗰件事係佢做出嚟㗎嘛，咁所以就事先去報咯， 即係又係蜘蛛俠咁樣啊， 係蜘蛛俠咁樣咯， 蜘蛛俠咁樣， 係啦，咁如果你夾埋咁多嘢，就係、是、我純粹就為咗要延遲區議會選舉呢一個咁嘅 agenda 去做，咁前面嗰扎嘢，我覺得唔需要多講，因為即係而家坊間啲網絡全部都講曬，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延遲區議會或者取消咗區議會，咁、那個方法係個手法係點樣咧？佢出嚟個效果係點樣咧？咁我第一樣嘢問你啦，而家距離區議會選舉仲有幾日？今日六號， 唔夠半個月，咁噶？ 半個月先係即係兩個禮拜，十四日啦，十四廿二，差唔多啦，即係十六日到啦嚇。咁喺呢十六日入邊咧，有冇可能出現一個民意逆轉，即係話？嗰、那個即係投票嗰個取向，由即係可能講到係7-3 24號啊， 24號嘛， 你28啦，兩個禮拜到， 兩個禮拜多少少啦，有冇人出現喺嗰邊咧？咁樣邏輯上係有嘅，但係喺呢班即係建制派入邊嚟講咧，佢哋覺得就呢個可能性越嚟越低啦，係咪？咁佢哋好驚輸嘅，咁要輸嘅話，咁只有兩個方法，第一樣嘢就延遲啦，但係延遲有個問題，延遲到幾時咧？ 係咯。 延遲搞唔搞掂件事咧？ 延遲咗之後仲大鑊 喎。係啊，如果延遲咗之後仲大鑊，咁啊點樣咧？所以我覺得咧，真係講話延遲嗰個咧，都係虛晃一招嚟嘅啫，都係圈套嚟嘅。實際上係要取消呢個區議會選舉， 取消到幾時咧？就係直至佢覺得即係成個局勢係穩。即係佢哋好清晰個局勢係點樣，即係佢哋肯定贏，即係唔會輸。 即係佢哋要等到佢哋有機會贏先， 先至選嘅咁樣。嗱、哦，而家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呢個選舉要取消嘅話，那個形式係點樣咧？咁樣咁我哋可以諗幾個形式出嚟嘅。第一樣嘢啦，就係佢都唔可能聽日嘅啦，亦都唔可能今個禮拜啦。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係下禮拜咧就唔止一單嘅啦。嗱，呢個係我一路以嚟，自從阿趙家賢遇走嘅事件，一路嘅睇法嚟嘅，就係類似嘅事件咧，係唔會淨係得一單嘅， 不斷發生， 又唔好話不斷發生，因為大家都驚啊嘛，即係零零星星發生啦，即係話有啲會做得比較大少少，即係譬如今日即係何君瑤呢單，咁又叫轟動啦，今日好多人講啦，咁就可以做一個勢啦，咁如果你再擺兩單出嚟嘅話咧。咁就真係有 城市咯， 即係城市噶嘛嚇。 城市咯，即係佢哋依家政府個套路係咁樣噶嘛，係咪先？ 咁啊，林鄭月娥都有講噶，即係都係要考慮下呢樣嘢啦，咁樣係咪？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 at this moment 喺呢一刻咧，個政府應該兩手準備嘅。我今日就收到封信噶啦，就係、是、我嗰個選區嘅候選人，係邊兩個，咁啊去投票投邊度咁樣。 選舉文宣有未啊？即係嗰啲入屋嗰啲文宣 未 嘅， 未有嚇。咁呢個就唔關政府，呢、這個關唔關政府事咧？你選過你知啦。咁我覺得就未必關政府事嘅。 唔關政府事，選舉文宣就咁耐以嚟做過個動作，就係2016年梁天琦同楊岳橋補選嗰一次、就唔幫佢記，因為個選舉文宣有問題咁樣嗰一次開始。咁之後都冇嘅，最多都係通常選舉文宣都係自己貼唔切、交唔切、記唔切嘅啫。 咁、我哋再 back day 翻，即係如果我哋去用呢個角度去諗，就 back day 翻，即係喺之前發生咗咩事，去諗下政府個動機係咩嘢啦。我有一個睇法嘅就係、是，如果佢當其時即係講緊喺上個月佢已經立心要取消呢個區議會選舉或者唔即係延遲或者唔選咧，咁照計佢就唔需要 DQ 係黃之鋒嘅。 係啊， 係嘛？ 好，即係佢咁即係臨時決定啦。 啊，臨時決定嘅意思就話佢一路都有諗緊呢個可能性嘅、但係當其時未博取，咁就。即係要俾阿黃之鋒入咗去，咁跟住取消個選舉咁咧，幾完美咧，係嘛？咁你仲可以搞到大鑊噶嘛？即係話啊，即係個市面根本算。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首先就係 DQ 咗黃之鋒，咁我亦都要提啊 ，DQ 係得一個 DQ 啫，黃之鋒。 係啊，其他嗰啲 其他係冇咩。咁當其時 DQ 黃之鋒呢、這個，如果係呢個諗法嘅話咧，我哋可以有個推測就係有部分嘅選舉主任係唔肯做呢樣嘢。即係你做唔做？你做唔做？做咁結果就揾咗應該係個大龍妹嚟做啦。 即係唯獨是去到最重要嗰個黃之鋒嗰個唔得啦，嗰、那個要嗰、那個要特別訂做， 要特別訂做嘅，tailor made 要 tailor made 嘅量身訂做嘅 custom made，custom made 個選舉主任俾佢。 咁我哋又可以即係去諗一樣嘢，就係咧，其實黃之鋒呢個 DQ 咧，就個決定唔喺香港呢個層面啦。 嗯。 要去到喺北京 中央， 喺北唔好我成日冇講中央啊，應該北京啊， 共產黨 有幾個詞匯，我哋係即係堅持個用法嘅。其一咧就係我哋用北京唔用中央。OK， 如果我用中央，我都有個引號嘅。其二就咩咧？係主權移交，唔係回歸。咁我哋一路喺度即係希望所有嘅節目主持人咧，如果佢講呢件事都係用翻呢個 移交 主權移交呢個。咁嗰個原因我諗亦都好清晰㗎啦，就係、是、因為佢去過美國國會作證，同美國國會嗰、那個關係咁好，即係勾結外部勢力啦，用嗰個講法。咁如果呢個成立嘅話咧，咁有幾個人係報名都唔會得㗎啦，例如係何韻詩，即係日後如果佢會選呢個立法會嘅話，當然即係我唔係暗示佢會選啦。而家睇個勢，佢係唔會選添啊。咁但係咧就係即係呢兩個或者其他人去過美國國會，佢就即係嗰個選舉嗰個權力就剝奪咗噶啦。OK， 咁我哋翻嚟而家呢個即係選舉呢個情況啦。咁而家未醖釀呢樣嘢嘅，但係如果你睇呢幾日咧。開始好強烈去醖釀呢樣嘢嘅時候咧，咁我諗嗰個決定咧就下個禮拜或者最遲下個禮拜咧，即係下咗下禮拜咧，應該喺20號之前咧就要 make 嘅啦。但係亦都仲有另外一個可能性係咩咧？就係11月24號嗰日， 嗰日取消，咁你覺得點啊？ 嗰日取消，如果嗰日取消，不如照投票，然後就有咁亂，搞到咁亂，直頭票都唔使點，嗰日取消。 唔係，係可以即係乜啦？就係、是、投完票之後，跟住燒曬啲票啊！ 即係你，我依家睇翻咧，就我想，即係我依啲花生友咧，中意睇嘢嘅咧，我梗係想預期進行。預期進行，預期投票啦，跟住我都之前都估咗啦，一定打到撲街嘅投票嗰日。 投票嗰日一定有暴力衝突 嘅。你唔使諗啦，我知。喂，早幾個月都話我嘅估計會有防暴守呢個 票站 啊嘛，使乜啫？依家差佬結婚有人守樓，有防暴守酒樓啦。 係啊， 你到時你大佬你喂差佬結婚將軍路係咪先？你要知道喂科大周同學嗰單嘢都因為有人圍酒樓，係咪先？喂，你依家你酒樓差佬結婚有防暴去守啊？點到時點會唔守啫？票站一定守啊！到時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去到點都好啦，就係即係當日取消呢個可能性好低啦。唔係，甚至冇添，我覺得冇可能。 咁我同你對到下，我要 你 當日取消， 當日取消啊！第二咧就係、是、選舉之後，即係選完啦，啲票 collect 曬之後啦，跟住話無效，咁呢個我覺得亦都冇可能噶啦， 係嘛？ 咁但係選舉即係、就是、由選舉當日選舉嘅期間到選票開票嗰、那個情況，即係嗰個時候發生衝突咧，我就覺得去到99%噶啦。咁所以基於即係以上呢個考慮咧，就係、是、最遲要取消嗰個選舉咧，就應該喺20號之前 啊。同埋你如果你喺香，即、就、係、是、你一個地區啦，唔好淨係講香港，一個地區你喺選舉有問題，出現咁多依啲暴力場面嘅，喂那個你國際嗰個睇法係會又係差咗噶嘛？對香港政府嗰個睇法就係、 是、我覺得咁嘅，去到而家咧，即係第三次我哋會講翻呢個問題，因為我諗大家都好 frustrated 啦。即係上個月講到核實牙實齒嗰、那個，即係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咁樣實過咁樣，咁但係而家你 kick 實咗啊嘛 ？kick 咗啊 ！kick 咗喺度啊嘛 ！kick 咗喺度，而且仲有一樣嘢大鑊喎，就係呢排咧，即係講香港嗰啲美國議員咧越嚟越少喎。今日開始有翻啦。咁我哋要即係要評估下究竟發生咩事啊嘛。因為咧，即係呢個咧又係一支強心針嚟嘅，用翻啦。 即係個香港民主及人權法案嘅美國， 呢個就是強心針嚟嘅。咁但係你一冇咗嘅時候咧，咁我哋要諗個原因係咩嘢啦嘛？ 其實就好多人等緊嗰個嘅，我自己都等緊，話真係冇噶啦，你係得澳門嘅啫，因為你係冇本事打翻上北京嘅，我哋你班友係咪先？冇可能嘅，一定係等人澳門嘅。 咁如果你喺即係習近平嗰個角度咧，其實而家香港發生咩事咧，佢哋都唔係太。你出面點諗？因為如果你好，你即係如果你好介意出面點諗咧，香港人唔應該發展到今日呢個地步嘅。喂，大佬，你日日即係啲示威者俾警察打啊，又發生咁多呢啲即係不可思議嘅事件咧。 即係警察濫權嗰啲。 濫權啲事件咧嚇，即係因為點解你濫權嗰事件已經超越咗國際標準㗎啦？即係以前在香港大家冇諗過會發生呢啲事，根本而家你發生呢啲事咧，連喺外國嗰啲叫比較暴力嘅國家都覺得都 O 嘴啦，開始，即係咁得。 你要知道嗰啲國家唔係冇咁暴力，而係嗰啲暴力唔會俾人支援，即係離譜啊！即係我都成日講啦，喂，你前東德，你前蘇聯，喂。你打人有外國記者都屌你拉佢埋後巷先打啦， 而家唔係嘛，即係而家打俾你睇嘛， 屌打俾你睇。 所以佢而家去到呢度咧，都仲係即係踢阿林鄭月娥走咧。咁我覺得咧就佢已經開始唔好介意，或者冇辦法介意啊。 其實冇本撇咧， 冇計嗱，我結論好簡單，冇計。即係呢個亦都提我話差開講嘅就係，即係呢幾日好多人去預測就係、是、阿林鄭月娥見韓正翻嚟。咁跟住會點樣啦？ 又喺度自己喺度玩。 唔係我連啲信息我自己都有人 PM 我啊。即係有人私下講咩咧？跟住會點樣咧？舉個例啦，譬如話咧，要將呢、這個國家安全法就唔使跟香港嘅議會直接喺香港引用，即係由人大常委會宣布咁樣。 即係一國兩制，拜拜。 係啊，一國兩制，拜拜咁樣。咁你而家睇咯，呢兩日好快揭曉，因為我覺得即係而家睇個勢唔似咯，或者甚至覺得冇可能添咁樣，係嘛？咁你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換言之咧，佢想搞掂呢件事，所謂止暴制亂係得個講字嘅啫，到而家得個講嘅，實際上冇任何嘅真正嘅有效方法。佢話一樣嘢係靠咩咧？靠拖，即係希望好似以前咁拖冧你哋。 其實即係一路最擔心就背好似一四年咁樣咯。 係啊，拖冧你哋，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一樣嘢。點解我上個禮拜咧，即係阿炮佬唔喺度先，打電話俾我話，即係佢問我嗰時候，我點解我話樂觀咧？你拖到十二月咧就焦土噶啦，即係你成個香港嗰個消費市場就俾你搞冧咗，搞冧曬啦。 出現咗啊，焦土。 實際上已經出現緊㗎，實際上已經出現緊㗎啦。 嗰陣時就俾個成績俾你睇 嘅啫。係啊，嗰陣時就係、是、你講下聖誕啦、新年啦。咁跟住一去就舊歷年㗎啦，咁、你成件事你就睇到㗎啦。 依家年宵都有消息講就未有投標啊嘛， 未有投標係嘛？ 咁、應該取消個年宵，唔係依個好容易估啊嘛。咁之前咪話之前在上一集阿方志唔係取消嗰個倒數，即係我捉字失啫。即係你要知道，喂，嚟緊十二月，阿台長就話，喂，一定係嗰陣時招到，應該十二月點解啲節日多啦嘛，已經真係真正正節日啦。喂，聖誕廿四至到元旦嗰幾日黃金期嚟嘅、新年喂辦年貨嗰啲年宵市場，你屌喂維園一定聚唔到人，係依家個香港政府係唔夠膽你聚人啊，係咪先？ 但你都係照樣講，如果聚人咧，一定有事嘅， 一定搞你， 一定搞你噶啦，一定搞你， 一定搞你噶嘛，大佬。 咁你問我？今日是11月6號，去不去到12月呢？我拍我審寫包得，一定去到12月。是啊、即是而家呢個勢啊！ 即係爭在嗱，我一路都喺度，就係話預告係唔會停，亦都去到最後會贏，但唔知道拖幾耐。 係啊， 只不過會不斷出現啊，周同學呢一類係 嘅事件 嘅事件嚇、啊，就最怕呢樣嘢嘅啫。 唔係㗎，我哋坦白講，我哋係唔想見到呢件事。即係如果你有得交換，你 rather 就係、是。即係大家可以冇人傷亡，冇人坐監，即係個滿局繼續發展落去。即係好多人唔中意聽到呢句説話啦。但係即係你問心，我係想咁嘅嚇。但係呢個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噶嘛？你想咁嚟嘅，但係件事唔係咁樣嘛。而家事佢係鐵達尼撞冰山啊嘛。咁你一撞咁，梗係有損傷噶啦。咁我哋唯一就可以做一樣嘢就係我哋減低個損傷。咁減低損傷嘅方法係咩嘢咧？其實得一招嘅啫，就係、是、你1,200,000出嚟，嗰下即刻搞掂佢，咁就減低到個損傷啦。 有一樣嘢最即係香港同外國分別最大嘅就係香港人個抗爭有太啦 嚇， 有時間限制12點嘅，即係嗰啲灰姑娘式嘅抗爭。 佢係善待咧話啊嘛， 係啊，灰姑娘式嘅抗爭，你出現呢啲灰姑娘式嘅抗爭，依家你成日棘住嗰一樣嘢就走唔到，屌！其實我老實講啊，點解要走咧？即係我嗰陣當其時2014年， 你諗個好極端嘅情況， 係啊， 你拉啊，你搏命拉一萬啦、啊，2萬、啊、3萬、5萬、10萬啦、啊， 即係真正200,000人出嚟嗰個威力就要係台長依家講， 就係要講呢樣嘢啊嘛。 同埋唔走嘅係 唔走㗎啦！嗱，你嗰日就係搞掂佢，咁你就真係可以，即係理論上應該即係嗰個傷亡嘅數字係真係減低嘅， 唔走， 直頭唔走嘅。但係之前你浪費咗你機會嘛， 所以口罩都唔戴添，200,000 冇，或者個個戴啦，即係你可以 唔好戴，你或者個個戴咯， 個個戴啦，即係去到 extreme 嘅，就係你要拉嘛，你要拉嘛，啲人係即係去蜂擁曬去警署門口俾你拉。但我講緊唔係講緊幾萬幾萬，係講緊200,000嗰個數目，即係空群而出。但係呢個情況到依家係唔會出現啊嘛，即係好坦白講係唔會出現嘛。好啦，跟住有人講罷工，我嗰句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香港人係唔會罷工㗎， 唔會罷工㗎， 係唔會罷工嘅。 佢哋出嚟抗爭都為緊咗份工嚟， 係唔會罷工嘅。所以 佢哋為咗份工， 所以呢個 option 真係唔好諗，亦都。即係唔使再諗啦！你話一樣嘢就係咧，頭先我哋講過都叫做即係可以諗下，就係當 一晚搞掂佢咯。 好多好多人出嚟，去做同一樣嘢，就係嗰晚要你個政府要俾個答案出嚟。係 咯， 嗰個 ultimatum 嚟嘅。但你民陣冇做呢樣嘢嘛？即係呢個我寫文嘅，我亦都寫咗好耐，即係寫過好。 你最慘，依家你抗爭嗰個 pattern 亦都俾人睇得通啊嘛，大佬！你2003年以前泛民做主導，泛民民陣做主導嗰陣時，嗰個 pattern 啊，我哋最憎噶。 所以有一樣嘢，我係同意有啲人即係比較 cynical 啲嘅講法嘅。佢話而家你講明我哋要出嚟點點咧，你係送頭嘅。係 啊， 即係呢個你好現實去睇係真係咁樣嘅。 但是呢班後生仔是覺得送頭都冇緊要，我俾你揼一鑊都冇緊要，或者我俾你搞都唔緊要。我哋而家一定係要堅持呢個運動繼續落去。咁如果你堅持到呢個運動繼續落去，如果你我哋頭先唔理嗰啲，即係唔去計嗰啲傷亡嗰啲情況咧，係會贏嘅。會贏嘅，所謂贏嘅定義係咩咧？贏嘅定義就係 都 係懟冧佢經濟。係 啊，拖贏咯都係。 拖贏 拖贏咯， 拖贏佢。唔係講緊話，因為點解咧？即係上個禮拜嗰個觀眾仔嚟問嗰時候咧，當其時大家去對話嗰時冇講清楚何謂贏何謂輸啊。嗰、那個觀眾本身嗰、那個最大嗰個擴傷就係而家好多人因為呢件事犧牲，咁喺嗰個問題上係冇得處理嘅。冇得處理嘅意思就係話，因為點解咧？如果你係仲係咁樣拖拖拉拉，即係話啊，我哋聽日去邊度，我哋後日去邊度，我哋出親嚟嘅嗰幾千或者甚至一萬人咧，你一定有大有相當多人係被捕，相當之人入隊之後被打。 睇個遺報咯，咁你 一定係咁樣。 咁你數據嚟㗎，由十幾個至到200人不等。 係啊，咁你只能夠話，即係呢個拉嘅數目一定係拉到上，一定係越嚟越高啦。 但係我哋都要咧講講下，你都要戴個頭盔啊，台長。我哋並不是係叫人唔好出嚟啊，記住啊。 唔係，我都同意㗎。我同你講、啊，我講係咩咧？就算我真係叫啊，都改變唔到嘅，啲人係會照出嚟。因為我哋對嗰個而家嗰個而家呢出嚟嗰班人係冇影響力㗎嘛。佢最多得閒，如果佢。即係有少少時間，佢都聽一下，希望聽一下啲鼓勵嘅説話。因為佢唔想聽我你嗱，你輸硬㗎，你冇得搞㗎啦。佢哋唔會聽呢，依家人唔會聽啲嘢。所以我哋而家去講啲嘢，就算我叫啦，我呢樣嘢唔掂，我都冇。但我係講出一個方法，即係呢個方法係咩咧？最後通牒，你有個時限。如果唔係咧，我哋就成個香港，我同你反轉佢。 如果唔係啲口號無限升級冇意思嘅，即係文字上邊， 係啊， 文字越幾嚴重都得啊！你講到 咁頭先，我哋要講個 point 講曬啦，嚇你唔同意啊又好，或者點樣都好啦。咁啊好啦，咁而家成件事最重要就係呢位科大學生嗰日發生咩事？咁有一個 part 咧，就要話法國佬要詳細啲講，應該俾即係大量嘅時間。 嗰度又唔係好詳細，都係講車 cam 嗰度啦。 係啊，車 cam 嗰度啦。 車 cam 嗰度。 咁件事係點樣咧？件事就好簡單啫，就喺禮拜嗰日，就傳說嚇、啊，傳說就未印證噶啦，就係、是、有一對係警員，一個警員喺個當日係擺喜酒、結婚酒。咁、就喺呢個將軍澳某酒樓。 將軍澳某酒樓啦。 將軍澳結婚酒。咁有人知道咗咧，就嗰日去贈慶。咁、由於係贈慶嘅話咧，亦都事先係警方知道咗，於是乎嗰日咧就好多防暴警察喺度。 係啦，頭先我亦都講過啦，都係話即係依家差佬結婚咧都會有防暴去守嘅， 守 嘅就呢單嘢啦。 係啊，咁防暴去守嘅時候咧，咁有兩個部分嘅。 嗯， 第一部分就喺八點鐘，即、就、係、是、入席啲人去參加呢個喜宴嘅時候，嗰度有一嚿啦。 嗯， 第二個可能性係咩咧？就係啲人飲完之後。 嗯。 講緊大概係十一點到之後， 十 點半之後或者十一點之後發生咩事咁樣？咁喺八點鐘之前咧，好似已經係有一啲零星嘅一啲拘捕喺度噶啦， 有噶啦 已經有噶啦，係嘛？咁但係最嚴重嗰個事件咧，就應該喺十二點鐘嗰段時間就射出嚟彈，同埋拉咗好多人。 嗯， 我嗰晚我據我喺網上睇係拉咗好多人嗰晚。 嚇、 啊！咁嗰個情況咧，到而家都拗緊一個問題咧，就係嗰位同學佢喺嗰個停車場嘅三樓，佢究竟係做緊啲咩嘢？咁最新嗰個CCTV 講嘅就係睇唔到佢點樣跌落嚟，係咪啊？咁但係跌落嚟嗰個即係嗰個距離，而家網上我自己又寫咗網上好多講咗啦，就係大概係三點即係四個 meter 高啦，四個 meter 就四三十二，曬十零尺啦，即係高過我哋呢度。 一定噶，你停車場嗰個樓底一定高啲啊！佢個地板又厚啲，咁、佢又要預啲車，即係至少兩米咁樣啊！即政府停車場通常都係兩米左右嗰個高， 兩米就唔係好高嘅啫。 咁佢仲要計埋啲風槽嗰啲咁，有好多嘢噶嘛。咁個不嬲係一定樓底高啲噶啦，唔使諗啦呢啲。 同埋咧，嗰度佢有個欄杆嘅。 嗯， 那個欄杆咧就過一米嘅。 三樓嗰個咧，有人睇過三樓跌落嚟嗰個咧，就係、是、幾乎等於一米七嘅人嘅腰嗰度啦。係 啦，腰嗰度啦。 咁即係米二左右，因為睇個數據都係米二噶啦。 嚇，所以佢咧理論上，除非佢係跨，佢已經跨咗個欄出去，否則咧佢就冇可能失足嘅。 嗯， 即係除非佢暈咗啦，當其時佢暈咗咁喺個挨喺入面，佢就碌咗落去啦咁樣。OK， 咁而家即係拗緊有幾個 point 啦。今晚最即係確似乎 confirm 咗，因為連港台都出咗啦，就係話當其時佢已經受傷嘅時候咧，大家係睇到張相噶啦，嗰晚我已經睇到張相噶啦，就係 delay 咗十分鐘，因為咩咧？因為啲警察唔俾人救， 唔俾救護入。有曬相噶啦， 有曬相啦， 喺馬路邊擋住咗 咁樣，係嘛？咁呢十分鐘咧，即係以一般嘅即係情況嚟講咧，就係 critical 嘅，因為嗰個同學傷得好重。咁我哋應該會再講嗰個同學傷，即係個傷勢係點樣啦。咁而家個其中一樣嘢，即係個關鍵嘅證據係咩咧？就係嗰個 CCTV。咁如果你話嗰個係死角位，第一個疑問就是點解個同學會啱啱喺正嗰個死角位度會出事呢？可能是意外嚟嘅，可能是啲咩嘅？ 因為你都雖然停車場係俾我哋嘅認知係一定係多 cam 多 cam 噶啦，但係佢通常都係影啲車嘢多嘅啫。 係啊 ，turn out 就係咯 ，turn out 就係佢原來嗰、那個鏡頭冇擺定嘅，佢喐嘅，咁喐嗰陣時候就睇唔到。 嗯、 好啦，咁而家拗即係有啲人希望咧，就係、是、車。停車場入面的車有車 cam 會影到，咁、我第一個直覺就係車 cam 係常開先。 我自己嗰啲冇，咁當然我有問過啲業界人士啦。剛剛我就即係喺節目前都有問嗰啲業界人士，我話現時依家啲車 cam 嗰個風氣啊，即係 set 車 cam 嘅風氣。因為啱啱有車 cam 嗰陣時咧，我哋咧就雖然嗰啲車 cam 都可以開場開，一來咧個 memory 嗰個 memory 啦，嗰個錄影嗰張卡啊，嗰個手指有個限制，所以就唔會 set 到係長錄嘅。但係依家咧嗰啲容量越嚟越大啦，咁同埋啲車金越嚟越靚咧，咁啊同埋有士啤電池嘅車就通常都係會 set 住長錄噶啦，長期錄噶啦。我朋友頭先我問翻啲朋友嗰、那個即係啲車類業界咧，佢話依家大約咧你預咧三分一。嘅車咧都係常開噶啦，咁樣即係大約。 嗱，如果你用呢個比率去計咧，影到嗰個機會係有嘅。 係大你哇！如果你預咧，我話影唔影到嗰度？如果你成個停車場計，一定揾到有車係冇山嘅。咁、你影到嗰個事發，或者喂有時啲嘢抽絲剝繭，可能喺一樓影到啲嘢都唔出奇。 係啊， 明我意思啊？ 所以你一定要睇翻曬成個環境咯。 又或者你講就係話喂，如果你真係有命案發生嘅，係有可疑嘅，咁咪。出曬車 cam 咯，咁當然啦，你睇翻資尊嗰啲都係咦咬咬咁樣。 唔係而家幾個核心問題都喺嗰個 CCTV 度嘛。 係啊， 你太子站嗰個 CCTV 度嘛。係 啊， 咁你資尊嗰又喺 CCTV 度，即係呢個 HKDI 嗰度又喺CCTV 嗰度嘛。咁呢件事喺 CCTV 度嘛，但係佢好快公布出嚟啦。咁你而家其餘嗰兩個就。即係受到壓力嘅咯，唔好講受到壓力，基本上冇壓力嘅。即係人哋做咗啦，咁你做唔做咧？咁你唔做，即係譬如自己身有事咯，特別係八三一嗰個事件咯，係咪 啊？即係你要知道，喂，唔係淨係八三一啊，咪㗎，八三一至尊依家再加多間單將軍澳停車場，你都仲係冇嘅。咁嗱，依家今晚出曬，出唔出得曬先？其實今晚嗰、那個 出唔出得曬咩？ 嗰、那個領展嗰個 CCTV 嗰、那個 照計出曬㗎啦，照計即係如果唔係班學生嘈到拆天㗎啦，咁郭學生頭先我哋一開始就講嘛，就係要問個校長就係睇嘛，咁要睇嘅原因就係話唔係純粹話個校長知道嘅，就係係要校長表態嘛，咁你睇完啦，咁你咪出嚟表態咯，係咪啊 ？OK 啦，好啦，咁再睇翻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同學點傷嘅咧咁樣，呢、這個同學差唔多講咧就係全身傷曬嘅。骨折、嘔血、 內出血 、盤骨碎裂、 碎咗， 跟住個腦，即係個腦膜嗰度積血。咁而家成件，即係成個情況最 critical 最危急嘅就係咩咧？佢立腦入邊嗰個壓力減輕唔到啊！咁又逼咧就係好多腦細胞會同埋腦神經會死亡，就係咁樣嘅啫。一腦減輕唔到。咁而家我懷疑一樣嘢，我只可以懷疑啊！就係、是、那個醫管局嗰度都唔係太敢去公布嗰、那個，即、就、係、是、不斷去 update 嗰個傷嗰個情況係咪啊？因為大家知道啦，即係話而家咧去到咧就係大家喺度估，譬如上個禮拜啲人問我有冇人死人，咁我話聽我係相信有人死嘅。 但冇證據啊嘛。有冇 女性嘅被拘捕嘅被人強姦？我亦都相信有。咁今日蘋果出咗啦，蘋果 call 咗有三個，即係被訪問嘅被捕有三個係話佢哋曾經被強姦， 嗯， 係嘛？咁當然我相信嗰個報道本身未好詳細嘅，即係佢而家唔會好清晰去講呢樣嘢嘅，因為好多人未諗清楚，即係應唔應該去講出嚟。即係正如喺新屋嶺之前有一位男性嘅年輕嘅被捕者講過，就係俾佢俾兩起碼佢有俾兩個應該係警員嘅人咧係雞姦咗。咁講咗出嚟之後，有一段時間冇無聲無影啦，係嘛？咁但係到而家就係、是，正如我一知道一件事發生嘅時候，我已經講過，就係、是、件事件嗰個一啲部分嘅真相咧，必定係會流翻出嚟嘅。問題係時間性嘅問題啦，即係話佢喺嗰件事發生之後即刻流出嚟，定係還是逐步流出嚟？呢、這個包括埋嗰位女同學，佢冇著衫，個浮屍發現咗，我覺得那個情況慢慢係會發現出嚟嘅。所以咧，未來呢大概呢一個月或者呢兩三個禮拜咧，我相信那個情況係會陸續會越嚟越多講出嚟嘅。咁如果你話真係攞到好硬嘅 case， 一個好硬正嘅例子，係有示威者係因為喺個示威期間係重傷而導致佢死亡嘅，又或者有女性或者男性嘅被捕嘅人士被強姦。咁我亦都好簡單嗰個例子咯，就係、是香港人係唔會放過你咯。呢、這個所謂香港人唔會放過你，唔係講所有香港人啊，因為我哋經歷過呢、這個即係幾個月，我哋都好清楚一樣嘢，就係、是、有啲人係會當睇唔到嘅。佢話睇唔到啊，已經當口講俾你，佢睇唔到啦，係當口講俾你聽啊嘛。所以你就唔好期望就係、是、啊原本啲人冇立場嘅都會講明係唔會嘅。但是有部分人甚至是少部分人是会好嬲的。是会嬲到怎样呢，就是他剩得下来的人生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公义去奋斗。那对于警察来说或者对于特区政府这班官呢，他们现在实际上不是说怕你这班和你飞走去示威，这些他是不怕的。他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单拖，冇同任何人講過，冇同任何人商量過去單獨行事， 嗰啲叫做隨機啊， 係隨機， 隨機咯，做隨機嘅嘢咯。 佢唔一定咁今日㗎，佢唔一定話即係即刻做嘅。 最恐怖、最極端嘅情況，最恐怖、最極端嘅情況，我估算佢就係大佬台長啊，你要幫我做證人。 嗯、 最極端、最估算嘅、最恐怖嘅情況，咪就係有人。見到有差佬抄牌，對啦，我差佬走咗，你拉佢唔到啊！ 你喺上海咪試過啦，楊佳嘛， 你拉佢唔到啊！ 拉佢唔到嘛！ 我即係我講少少私人啦。我嗰日同啲朋友食飯咁啊，哇！日後股會變點啊？會點啊？暗殺咯！佢有冇恐怖啊？哇！呢個世界歷史嚟嘅， 嗯， 世界上嘅任何抗爭地球上好多發生咗呢一樣嘢，等於水係會向下流嗰、那個情況嚟嘅啫喎。是邏輯推理推算的， 因為在歷史上我們是找到這樣的例子嘛， 大把啦， 就在民國的時候有個軍閥殺了一個 女子的爸爸、 嗯、 那個女子就要報仇，那個女子是扎腳的、 嗯、 那個女子是怎 樣報仇，是不 是抽緊、啊、不是抽緊，抽緊就大家不用卡了說笑，大佬不要那麼誇張、啊 okay? 那個女子是怎樣呢，她就跟她、就是、想溝她的男仔說你幫我報仇我嫁給你啦，咁、那個男仔真係話應承咗佢生埋仔啦，咁、那個男仔就話，即係嗰個女仔問：喂，而家唔仔都生埋，咁報唔報仇咧？咁、 啊、 樣，咁個男仔 唱住歌先咧，嗌口號 都生個仔啦，仲報咩仇咧？ 唱下歌嗌口號先啦。 唔係，佢冇呢啲嘢啦，話佢報都仔都生埋，仲報咩仇啫？咁呢個女人好興，咁佢已經好，即係已經係入大中年嘅啦。 啊！ 但係佢冇放棄到。 嗯。 咁而嗰個殺佢爸爸嗰個軍閥咧？已經是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做了一個佛教徒， 這樣 是的， 跟住呢 那個女仔就睺住她做念經，我就對冧她咯， 哦， 女人來的， 嗯， 沒有開過槍的，以前 呢單係第一單嚟嘅。咁跟住點咧？佢企喺度俾你拉。咁嗰件事喺民國有關，咁呢個對仔收尾冇事噶。咁另外一個例子就好經典啦，即係大家一定睇過，就係呢個教父啦。咁大家記得一個故仔啦，就係佢原本唔係叫 Corleone 啊嘛，佢另外一個名啊嘛，就係佢老豆因為同當地個大佬嗌交，俾個大佬懟冧到佢嘛。咁呢個人就由西西里島就走咗去美國啊嘛。咁啊，經過好多好多年之後，佢做咗嗰地嘅大佬咧，佢都記得翻呢件事啊嘛。就有一日就扮翻去同佢做生意。咁呢個人其實已經好老啦，嗰陣時已經唔認得咩，即係周圍都係槍手嚟嘅。咁但係羅伯迪尼魯做個教父就要親手對冧佢。咁有呢啲嘢㗎，有呢啲嘢㗎。即係嗱，我亦都唔係鼓吹，因為我係即係講一個歷史嘅個案俾大家聽，就係、是、如果你真係做過啲咁嘅嘢，一定有人同你計數嘅。計數的方法就是如果是那個是透過一個正常的途徑，即是現有的機制，透過現有機制可以拿到這個， 沒有，沒計的了。 那沒計是沒計的，沒計要想其他方法，是吧？或者我即係又點樣好啊？我走去第二度啊！ 又講咁多戲，又講又自的我咪又係走去殺曬啲人咯，又 係。係啊，又係就係咁樣咯。咁你搞到件事翻唔到轉頭，咁咪又就係有呢個效果咯。咁你到今日仲講話你而家啲人嚇睇唔到佢係咁暴力嘅，佢係想追求呢個民主自由。你唔好再講呢啲廢話啦，即係呢啲真係完全係 bullshit 嚟嘅。你自己都唔相信啦，因為而家有個傳説就點樣咧？有個傳説嚇。就話咧，阿林鄭月娥個老公同佢講：你係歷史罪人。個老公同個老婆講話佢係歷史罪人喎。 因為佢老公 係個老婆自己講爆出嚟嘅。 因為佢老公真係英國護照，大佬屌你害我就嚟攞英國護照，大佬。 唔係咁啊，真係害到佢嘅。 你掹個利是機啊！一出佢三個仔嗰、那個，唉、變翻大灣區人㗎啦。 係啊，咁你話喂，你而家冇事啫，係嘛？你話你起曬槓係嘛？即係全部一副冇即係 勁添，差佬屌， 咁啊梗 係大撚曬咁樣， 梗係埋唔到你身啦！ 屌唔撚屌得差佬啊！依家 係啊， 抄牌都唔撚屌得。 但係可唔可以咁諗咧？就係我而家唔出聲，我咩都唔講，我就係將呢件事擺喺心度。 係啊， 到我要爆發嗰時先爆發出嚟，而且我唔係一個有組織性嘅爆發，我係個別性嘅爆發。咁你預唔預測到呢件事會竟然發生咧？我個人覺得咧，就係呢件事喺佢哋心裏邊，每一個人都諗緊。 好大鑊嘅，再講輕強啲，屌喂，水包，你去茶餐廳水包嗰個唔妥，你知你係差佬大撚鑊啦，係咪先？即係要 佢認得你話， 係啊， 佢認得你嘅話啦。咁而家你博好彩樣嘢， 佢唔係凍撚茶就得咯，到時 係啊，而家你博，你唔認得你 係啊，喂你日日嚟食，我日日滴一滴，屌砒霜落去，屌你慢性中毒又得， 係啦。 屌佢 check 唔到，有啲可以 嗱咁，但系你头先要答翻我个问题啦，就系、是、你觉得车 cam 嗰度影到成件事嗰个可能性有几高咧？ 高噶，超过一半以上添啊！如果我头先问翻个，即系问我朋友，我话依家多唔多车 cam 啊？好多嘅，依家系廿即系长开，因为我自己 set 就一定唔 set 长开啊，所以我又问翻个行情啊，即系出边个风气。 咁我哋就喺度呼吁下啦，就系、是、如果我哋有听众。有聽眾的朋友在當日是泊個車在現場的話，麻煩你保留翻你嗰個車 cam、 嗯。 你唔好理睇唔睇到嘢，你 唔好查查攞出嚟睇睇先。 你唔好理報，你唔好理你睇唔睇到嘢。有啲嘢你睇唔到，可能係啲線索嚟嘅。keep 翻住嗰個車 cam 係咪啊？你睇下喺適當的時候用唔用到出嚟係咪啊？咁因為點解我覺得適當的時候？因為我唔肯定而家你去爆出嚟嘅時候。是不是真的幫到件事、啊、可能有些人走去問你，哎，你不要怎樣，你那天拍錯東西，就是這樣。第二件事我想說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催淚彈的問題了。就是那天在那裡放催淚彈的動機是什麼呢？或者你現在在屋邨私人屋邨 是有放不是有放的動機是什麼呢？就是你隨手去想，譬如我自己在我住的地方，我旁邊都有、就是、一兩個老人家，佢係行動唔方便嘅。 嗯， 當然我唔係住得低啦，我住得即係十幾樓啦。咁但係如果你諗緊就係佢住得低，通常老人家佢都想住得低啲嘅。 嗯， 因為驚譬如冇 lift 啊嗰時 候。冇 lift 啊，行山死啊，全部都係。 係嘛？ 佢行得麻煩，佢夜晚黑瞓緊咧，教佢即係你嗰度放出嚟彈，又或者啲幾個月大嘅嬰兒，佢聞到呢陣味，咁你諗下，即係嗰個後果係點樣咧？即係而家你已經去到即係黐咗線噶咯嚇。雖然我用呢個講法已經係好落後啦， 因為呢一個講法就係話你長即係一路以嚟點解話喺民居唔可以放到出嚟彈咧？我哋點知嗰棟樓上面有幾多個半身不遂嘅人喺度啫？ 啊， 係咪先？ 或者佢係長期病患啦，或者佢係哮喘啦。 啊，即係或者咁講啦，你哋留意一下你自己住嗰棟樓會有幾多個行動唔方便或者坐輪椅嘅先，首先，即係依啲咁嘅統計學上面嘅嘢嚟啫嘛。喂，屌大佬，你食過催淚彈就知，真係走唔甩噶可以。 我又唔好講話我食過啦，即係費事講，因為講好多口水一個。嗱，你講話即係你問咗之後咁點咧？ 係好辛苦你就留，真係你唔離開嗰度唔得噶啦。你咳啊，流眼水啊，雖然短暫，但係嗰個係。你如果你不斷攻是可以死得人的， 是啊， 你是死得人的，你不斷是咁攻，同埋嗰啲係生拉嚟嘅大佬。 佢而家就好清楚就講咗啦，即係啲水係藍色嘅，咁有人問去驗咧，有人驗又即係未 official 啦，就係入邊應該有生拉噶嘛。 都唔使應該啦，因為你所有要買依啲對應翻催淚彈嘅 filter， 即係個豬嘴嘅 filter， 都係全部要有隔到山埃先至有效啊！咁你即係代表咩？ 即係嗰樣山埃啦。 哦， 咁山埃就聞得多就有效果嘅。你如果你聞咗之後，你有咩後遺症啊？ 有咩後遺症啊？我自己試過第一次喺元朗吸過一輪就好，個人會好似中毒狀態咁樣咯，即係我自己都唔覺嘅。食完嗰次之後咧，就咳得好犀利啦。然後就 你今日都咳得好犀利， 我都唔知道有冇關係。你本身吸煙噶啦，都冇得理佢哋咁多。我就係話嗰個反應係好似啱啱病完冇耐咁樣。咁我自己本身有啲補品啊，啲人心嗰啲，我反而我病咗幾日咁樣啦，即係好辛苦嘅。咁我就問我細妹，我話唔掂喎。咁我細妹話：，你去雪櫃攞啲人心切片食啦。咁又食咗兩日就好翻，叫做嗰個狀態就係咁。我都我哋成個人成日尖寒尖凍啊， 係啊， 病好咗嗰啲咁樣，我就唔知其他有冇人有呢個反應。 唔係有啲就咁樣嘅，我即係間接之嗰個就咳血， 肚屙緊噶， 肚屙緊啊， 哇！佢係去到屙水喎、啊，境界嘅。 唔係佢肚屙係一個反應嚟噶嘛，就係佢個身體 detect 都有毒啊嘛。咁佢咪要排咯，即係佢想排翻啲毒出嚟，問題就係你排唔排到啊嘛，係嘛？咁另一個就係、是、亦都係喺報紙睇翻嚟咧，就係有啲女性就係個經血變黑色啦。 咁毒？ 可能有不同嘅因素入邊嘅。 哇！真係好似武俠小説啲人中毒嘅狀態。我頭先嗰個都係啦，我又尖寒尖凍。我一路都以為呢條係咪啱啱感冒完嗰個狀態咧咁樣。咁就因為我之後再食過一兩次咧，都係會有咁嘅反應。 咁問題就係你如果譬如好似你啲成日出去咁樣，你聞得多噶嘛？ 有巴士冇用噶，冇用嘅事。你有時喂佢可能散曬啲煙，你除噶啦，一除其實都有啲喺度。 因為就係有佢後遺症喺度，即係佢你睇落好似冇咁，但係佢仲喺個空中嗰度，即係仲係黐埋喺度噶嘛。 好金啊！你睇啲小動物就知噶啦，啲倉鼠又死，啲斑鳩又瞓低。 係啊，唔係我琴日都行過咯，我都見到一兩隻喺旺角度。 嚇！ 即係已經俾車碌過曬，淨係得羽毛喺度嘛。即係你諗到呢個情況就係、是、可能你人因為個體質問題你唔覺，但係佢如果長期吸落去咧，一定有啲後遺症喺度啦， 係嘛？ 咁所以如果你話喺個屋邨度咁放嘅話咧，你實際上嗰個意義已經唔係淨係喺嗰個防暴嗰度咯，你係要製造一種氣氛啊嘛。你製造你想製造啲氣氛就係你要啲人好驚你啊嘛。 周圍都係暴徒啦， 啊！ 我尋晚都講過㗎，佢哋依家咁樣其實攞安全感㗎嘛。 啊 是啊，真系喂！依家叮一声冇，叮一声冇晒游行示威，佢哋仲惊啊！ 佢、唔知道你搞乜嘢。 系啊，即系以阿台长你个方法，喂，你最惊你突然之间游行示威冇晒，然后屌咁喂，即系好简单啫嘛，喂冇晒，咁你点啊？正唔正常行边啦？嗱好老实噶，依家冇晒抄牌噶，你出唔出翻嚟抄牌？ 唔系啊，你讲呢样嘢，我提醒大家，我咁耐啦，即系呢个月咧，我冇见抄到行边噶。 我最早期咧七月零八月头嗰阵时咧都有啲 ops 行必， 即係一柴兩柴啊！我都節目講過都好得意，全部係翻煙嗰啲嚟嘅，肯定係翻煙或者輔警啊嗰啲出嚟做啲屋，即係屋村可能啲投訴嗰啲。咁依家都越嚟越少。咁你話有冇？有冇正常衝鋒車執勤咧？咁有嘅，但係少咯。咁而我依啲駕駛開即係揸開車嗰啲，或者你喺車風或者都可以講講，都幾個月冇抄過牌， 冇揸過牌啊！ 冇 白揸我見好多喎。唔係，即係而家唔興講白紙啦，即係交通警我係見好多。 好少抄牌，我自己真係大家利是我未抄過啊！ 未抄牌呢排，咁係咪代表你可以周圍泊車？ 咁啊，唔好亂講。 唔係喎，不過我真係見到好多人 係越嚟越過分嘅， 越過分喎！喂，大佬，啲德報法警喎，夜晚行落啲哇，真係 咁你可能要喂嗱，所以我冇交或者冇抄。冇抄出嚟抄牌，好多人咧就嗌佢望啊，屌你咧，望有幾粒望啊，根本就唔想出嚟。點解唔想有摩擦啊？嘛，同市民 嚇，唔係同埋你，如果唔係人多勢眾，你出嚟好蝕張噶嘛， 好蝕。 你而家唔知道會發生咩事噶嘛？ 喂，無啦啦俾人抌屎蛋，點搞咧？ 係啊，嚇！咁如果你譬如話以呢個趨勢去度啦，咁好多人就話啊，而家係個悶局。但我話你聽咧，即係其實佢哋都好辛苦噶。即係我嘗試代入佢哋啦。你放完工，你提心吊膽。嗱，我就係講頭先嗰個例子啦，即係譬如話喺將軍澳結婚嗰個啦。咁咧就雖然有咗嗰個禁制令啦，但係你仍然睇到喺網上 照起曬出嚟， 有相關嘅資料嘅喎。 即係嗰啲禁制令多餘嗰個其實真係好老實。 咁嗱，點解有禁制令啲人係仲唔會驚咧？咁樣？咁你點知嗰啲人係咪香港人嚟嘅？即係而家去發布呢啲消息嘅人啊，佢可能都唔係香港人嚟嘅，佢可能係加拿大人，佢可能係澳洲人，佢可能係即係，但係有啱啱叫佢識廣東話嚇。 你或者咪成個警隊變咗秘密組織咯？ 佢想嘅，而家都想嘅。 MI6 咁咪咁嘅方向啦，係啊，即係同阿湯普老師齊名啦，即係嗰個名單要保護啦。 咁所以你去諗而家呢個局勢咧，你再結合翻頭先我哋講嘅問題啦，就係話佢喺北京有冇計巧解決呢個問題咧？咁我覺得係冇嘅。你就算講到而家幾辣，佢都解決唔到而家呢個問題。點解咧？咁呢部分就係有兩個原因啦。其一就係而家啲香港啲後生仔唔怕死咯。咁唔怕死呢個我自己都覺得奇怪嘅。因為以傳統香港人嗰種性格咧，即係我哋由細到大，我哋去灌輸呢種性格咧，我哋從來係冇諗過要做一啲咁嘅事情，即係或者係唔會計算那個物質效果，係純粹計一種理想，係可以任何嘅損傷、任何嘅代價都付出。而慢慢啲後生仔，而我哋講緊唔係即係過18歲或者16歲以上嗰啲，係講細到而家12、13歲，因為呢幾日即係呢排其實有啲已經拉到去到咁低嘅，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咯嚇。而似乎咧啲家長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係唔能夠阻止到佢哋， 阻止唔到 嚇， 冇啊。我有個朋友就兩父子一齊出去添啦，即都係基本嗰啲個仔出去，佢就擔心可能喺街口。 唔係咁，寧願同馬仔一齊出去揾陣。 寧願咁樣啦，你阻唔到啊嘛， 你阻唔到，你倒不如咁做啦。因為點解咧？你唔好令到佢突然間失蹤得不明不白，你又唔知咩事。 係啊，我嗰邊同我講，跟住佢個仔就後屘加拿大嗰邊就要翻學啦。 翻返 咁佢同我講，咁都放心啲，咁但係都係佢本身都係企呢邊嘅咁樣，咁但係佢都話都係冇辦法，都係擔心。 但係冇問題，即係你唔好講頭先嗰個係完全假嘅，因為你去到加拿大嗰邊有遇到同樣問題噶嘛，即係你又同嗰邊嗰啲中國生又係有矛盾噶嘛，即係只不過就係話你唔會好似而家 嗰個戰場佢係， 嗰個就稍為比較。有保障啲啦，但香港呢個你完全唔知咩事噶嘛，即係完全咩事嘅就係個細路仔話我聽佢出去行，即係行街，咁你跟住過咗一日你唔見佢，跟住你再過多兩日你都揾唔到佢，哦原來你去到差館先知原來佢俾人拉咗，即係好多時啲家長就要處於呢種咁嘅即係惶恐入邊咯。咁你而家發展一個局面咧，就係你代入呢班警察嘅心情咧。他哋都熬底嘅，佢熬底有幾個方向熬底，其一就係 你頂得幾耐先？呢種局面你頂得幾耐先？你可以好狼噶，你可以打死人又得，你可以強加又得，你頂得幾耐先？ 你話依家佢哋蒙撚曬面一對速龍，即係我假設嘅啫。喂，佢真係屌喂捉人去捉走人係唔使理，然後你可以捉翻差佬點做得嘅喎？可以 係啊， 你直頭即係 你可以恐嚇佢得啦。我拉翻你做乜都得啦，即系你可以讲啲说话啦，咁样 仲好过出解放军依家。 系啊，咁但系你谂下，你系香港人嚟，你唔系解放军。 嗯， 你除非你移民，而家但系你移民，你而家你都系大镬嘅。OK， 你移民你都大镬嘅。你有仔女嘅，如果你有女朋友嘅，系嘛？你有家人噶嘛？ 同埋你咪全部移民晒。 系啊，你咪全部走先，系嘛？好啦，就算你移民走。你曝光咁係咪等於你將來冇事呢？咁你自己要諗呢樣嘢咯。咁呢個第一個因素啦。第二個因素咩呢？就係林鄭月娥會唔會落台啦？即係講呢啲，我又覺得即係好老生常談。但係喺佢哋嚟講咧，即係一個重點嚟嘅，就係、是、新上嚟嗰、那個佢會 make 個 promise 俾你，就係、是、我好似林鄭月娥咁照你嚟。但你要記咗樣嘢，嗰、那個人係完全同呢件事冇 involve 過。即係佢同你有一日佢有適當時間去同你切割咧，佢係做得出嘅。無論佢今日同你講咩都好， 或者又咁講台長，如果咁啊，林鄭月娥佢正路嚟計可以連任多五年啊嘛。咁因為佢唔連任，即係中央換人啦，換得人上嚟。 冇講中央。 啊 ，sorry， 對唔住。北京係咪要換人嘅？ 啊， 喂，佢換人，佢換翻佢都係會將件事搞，即係冇去解決翻件事。咁依家就要解決件事，就係要。根本就是要搞緊點清算警隊啫嘛！你依家你啲人 唔好嗱，我唔好講話一定清唔清算啦。但呢個係一個陰影嚟噶嘛。你一換人你就驚啊！嗱，你而家淨係講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我哋就唔認同呢樣嘢，我哋覺得就係、是、你咪開獨立調查委員會咯。 咩查啫？都唔等使。 但係佢哋就已經一聽到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幾個字已經起曬槓啦嘛。即係證明佢哋嘅心態上面已經係處於一個好。好緊張嘅局面。 你就算獨立調查，我哋爭取獨立調查，都係查出嚟俾啲撲街冚家產黃藍絲睇嘅啫。阿叻嗰啲，不過阿叻嗰啲蠢閪睇咧，然都係唔知咩事嘅，就係唔撚關事又話。 咁但係你咁你都驚啊？咁驚嘅就係唔係驚成個警隊，你驚話攞個別人出嚟祭旗嘛？係 啊。 咁你唔知係邊個嘛？你而家起曬講啦，即係話一個都唔得，一個都不能少咁樣，係咪 快啲啊！ 咁你就係、是。即係睇下將來會唔會整幾件出嚟咯嚇，去祭旗咯咁樣。咁但係呢個係而家普遍嘅 scenario， 普遍認同嘅 scenario 嚟噶嘛。 普遍 呢個包括埋建制派都係啊嘛。建制派就點解我哋講話十二個問啊？喂，你好多中資公司都搞唔掂嚟噶。你有冇去過中銀啊？中銀咧就原來已經冇廿四億提款嘅， 冇咗啦。 咁佢封咗嘛？ 我冇用中銀啊！ 啊，我都冇用噶，不過我聽人講嘅 有。冇廿四小時提款啊！ 佢封咗啦門口。嗱，咁你點廿四小時提款啫？ 我諗佢如果持下越嚟越勁咧，佢哋裝修即係裝修翻好。 唔係真係唔使講裝修，唔使人開，因為我睇過真係寫完裝修嘅。 唔係啊，即係話佢哋整翻好嗰速度一定冇破壞嗰速度咁。 梗係冇啦！ 一大鑊啊！真係有嗰啲股票真係小心啲啊！啲人啊， 唔係咁股票係另外一回事啦，而家佢死定啦，唔知定到幾時咁樣係嘛？咁我哋講一樣嘢，樓價同埋股票都冇跌㗎。是吧，人民幣呢排仲升添，不過呢啲係假象嚟嘅。 依家仲推緊大灣區嗰、那個， 仲推緊添 嗰個發展啊、貸款啊嗰啲嘢添。咁睇下，喂嗰啲咩啊荷蘭叻啊嗰啲，好中意大陸嗰啲啊，快啲賺賺。 快翻嚟賺翻上去啦！ 即係賺賺買翻我個層樓。 我覺得成件事咧，真係揾到個突破點喺邊度咧？雖然呢件事唔係好即刻見效，但係咧係真係揾到突破點，就係個經濟制裁。即係你香港人，淨係香港人自己做已經搞到 一個， 即係已經搞掂咗佢啦。 嗰、那個七傷拳 係 啊，雖然你自己好傷係嘛， 我傷緊。 但係你即係落嚟緊呢兩個 quarter，其實就係好大鑊嘅。咁但係呢樣嘢， 喂，我哋普羅有影響啦。如果冇個年宵， 係啦， 即係屌實實正正咁買 video 普羅呢度大鑊啦， 係大鑊㗎，係嘛啊？咁但係就係、是。大家攬炒就有咁嘅結果啦。 喂，如果你話再搞長遠啲，即係攬翻嚟講，出啲書展啊，大鑊！ 啊，書展太耐啦，書展到。 哇，書展人數勁啊嘛。 唔係咁，佢咪取消書展咯？你夠姜喎、啊！你咪夠姜，你夠姜咪取消書展咯？哎、如果頂唔出嚟， 見哇！嗰時真係招到真係、 啊。所以你講話咧，嗰、那個即係如果係純粹用招土派嗰個角度咧、嗯，件事有得搞嘅。 招土派淨係如果你淨係招土派嘅角度，招土已經招土派節勝利啦， 節勝利嘅，節勝利嘅、啊。但係只不過就個代價太大啊， 好大啊！ 咁另外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美國嘅因素啦。咁我呢兩三個禮拜我都少講嘅，但係一即係啱點解我今日會提咧，就係、是、因為前一日咧就見到呢個魚蟻蟲阿蘇拉文魚啊 ，Solomon 阿蘇拉文，阿蘇拉文又出聲， 蘇拉文魚啊，唔係蘇拉文。 蘇拉文出聲係咩咧？因為而家好多香港嘅即係呢啲網民咧就寫，即係喺 Twitter 度問佢、嗯：喂，你呢、這個House 眾議院、啊、unanimous 即係無反對之下過咗。咁去到 Senate 點解就跪咗喺度咧？ 係咯，點即係好唔合邏輯喎？因為係零反對過噶嘛。 係啊，零反對噶嘛。去到嗰度點解嗰度停咗咧？咁啊，所羅門就話佢就話咧要小心處理，因為唔想有啲議員咧 filibuster， 即係佢喺度即係 彈弓手， 彈弓手或者即係阻到嗰個議案，令到佢冇咗，直情冇咗啊 filibuster 就你可以令到佢冇咗嘅。咁我就唔同意阿所羅門呢個睇法嘅。我不同意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如果真的有人现在那么够僵走出来做这件事炒我整个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那这件事一定是北京的特务来的、 嗯、 而他可以做到美国的 senator、 嗯、 那你又想想件事多恐怖，我就 rather 即有这样的人出来做一件这样的事、 嗯、 暴露给大家看，就是连这个美国的最权力 参议员 北京都可以搞得你掂，咁反而令到美國人就真係醒覺嘅。而家未醒覺噶嘛，而家就純粹一樣嘢就係睇熱鬧啊嘛。 所以煲底呢件事係啱嘅，即係就算阿所羅門佢即係啲人好對佢又好有意見啦。咁但係佢至少都依家你留意到啲嘢，同埋佢亦都講到有啲嘢。咁呢一件事係煲底，煲底唔係話俾啲議員或者咩美國佬咪當老心睇到，係俾改變啲選民知。 改變啲選民啫， 係咪？即係你要知道目標係改變啲選民。你有陣時都嗰啲民宣組亦都要睇下個選民。我唔介意依家登多兩次報紙㗎，即係雖然我之前都話，喂唔好唔係再籌期登多次報紙咯， 嗯、 登報紙咪睇下邊個參議員咯，篤佢哋㗎啦，要 篤㗎啦，你開始要篤㗎啦，而家 鳩佢㗎啦， 而家傳説就 屌你老怕閪啊， 而家傳説就話個共和黨多數呢個多數黨領袖領袖呢個 Mitch McConnell 喺度阻住地球轉， 反口㗎呢條友，佢十月十六號嗰陣時，另一個報道佢唔係咁講嘅。 係啊，唔係咁講。嗱，而家連個共和黨嘅黨面出今日都出聲啦，就係、是、喂下邊呢個眾議參議院嗰眾議院嗰邊已經 unanimous 咁過嚟，而家係阻，即係點解呢件事停咗咧？咁 啲人問啊嘛。咩事啊？ 我就即係覺得咧，大家係主要集中一樣嘢，就係咧，而家邊要篤邊條友出嚟阻頭阻勢嘅，邊幾個阻頭阻勢嘅嚇？就算佢係真係出咗嚟阻嚟阻勢，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你起碼知道有呢班咁嘅人喺度嘛，就好過而家呢個局面喺度。咁、 嗯、 所以咧，呢、這個壓力咧就要俾美國嗰個參議院嘅。但係咧有另外一個解釋，呢、這個解釋係咩咧？就係 Donald Trump 講過，佢話如果中國肯同美國簽約嘅話咧，佢可以交換，就喺香港呢個問題佢唔出聲。 嗯， 咁係咪共和黨有啲議員就即係、就是、聽到 Donald Trump 呢個講法？去做呢樣嘢咧咁樣， 係啊，佢因為依家嗰個講法都係話怕激嬲中共啊嘛， 唔係怕激嬲中共嗱，你嘅 interpretation 咧就係即係同我個諗法相差好遠，所以一定要講嘅、 嗯。 我講第一個 conclusion 係咩咧？我結論係咩咧？係中國同美國係冇可能簽個貿易協議嘅， 嗯， 連第一階段都唔可能簽， 簽唔到嘅， 係根本簽唔到，簽唔到個原因第一樣嘢就係因為中國冇錢買嗰啲貨，嚇、嗯，咁、啊。冇啦，即系冇得簽，咁點解而家大家喺度扮嘢咧？咁樣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大家係拖時間，拖到出年呢、這個 Donald Trump 喺美國面 ，Donald Trump 拖到佢過咗呢個 impeachment 嗰個階段，佢一路唔會講話佢同中國冇得傾嘅，亦都唔會加關税，如果照我睇法，但係繼續傾。咁中國咧拖到 Donald Trump。完成了这个任期，博下一任的美国总统或者是 Donald Trump 改变他的策略。但是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要补充的就是美国最新的选情是怎样呢？Joe Biden 已经慢慢落后了， 即係中國之針啊，喺美國之針咧，慢慢已經落後噶啦。 你都講到針啦， 針嚟噶呢件，呢件針嚟嘅。 北京針， 北京嘅針嚟嘅。北京嘅針係咩？我想就係佢個仔喺北京喺中國做生意，亦都係烏克蘭做生意。咁但係如果佢嘅仔做嘅話，呢、這個肯定唔係佢嘅仔做嘅，係肯定係佢盤生意嚟嘅，佢自己盤生意嚟嘅。OK， 咁我講好多次啦。咁而家邊個係跑緊？即係上嚟咧，就 Elizabeth Warren。咁呢、這個呢位女子咧，其實我就好想即係花一節嘅時間去講，因為佢出咗本自傳，我有睇過嘅。咁佢係好傳奇嘅人嚟嘅，傳奇 in the sense 係左膠種傳奇啦，就係、是、佢原本係個家庭主婦嚟嘅，即係師奶嚟嘅。咁就見到呢個次案嗰風暴，或者更加早啦。咁佢跟住咧就走去讀 law， 咁結果咧就即係做埋呢個哈佛嘅 professor。政教授，結果又選了做呢個 senator， 即係參議員。咁跟住咧，而家佢又出嚟選總統啦。咁佢對中國嘅態度點樣咧？佢喺中國態度可能比呢個 Donald Trump 更加強硬嚇。咁個原因係咩咧？咁我哋分析翻咧，就係、是、有好多人咧，一講到 Donald Trump， 即係好似即係講到美國嘅選舉嘅時候咧，就對中國好強硬。但係選完之後咧，完全唔係嗰回事。個經典嘅例子就係呢個 Bill Clinton。咁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喺佢身邊嘅人咧，全部大部分都俾北京買咗。咁而家北京係靠呢條橋嘅啫，就係俾即係呢啲權力精英側邊嘅人，即係真係科水俾佢嘅人咧，去俾啲利益佢哋。咁點解 Donald Trump 都行唔通咧？個原因好簡單，因為 Donald Trump 自己有錢嚇，佢同你反對，佢同你反對，佢唔需要同呢啲金主去交代。 佢本身都係財主佬嚟， 佢本身佢唔係即係太著意呢樣嘢。咁當然唔係代表話佢即係唔需要呢金主啊，佢都需要金主。其中一個金主係 Sheldon， 即係澳門嗰、那個我唔記得係咪金沙啦，應該係金沙個Sheldon Adamson。咁但係佢夠膽同佢反台，即係夠膽話：喂，我唔會睬你㗎啦！你同我講呢啲，我照做翻我啲嘢。當初唔做呢樣。咁 Elizabeth Warren 會唔會係咁樣咧？咁樣而家我初步睇咧，佢就唔似 Bill Clinton 嗰樣嘢。 嗯， 即係話佢你要留意就係唔係佢本人講啲咩，係佢身邊啲侍郎講啲咩嘢。咁點解佢同 Bill Clinton 唔同咧？就因為 Elizabeth Warren 佢嗰、那個佢上位嘅原因咧，就係佢係要整呢班華爾街呢班大鱷嘅，所以佢理論上佢同呢班大鱷應該冇偈傾嘅。咁、中國人買起邊班咧？就是、買華爾街班大鱷。就係、是、透過黃岐山呢條線，咁、呢條線一死咗咧，其實你邊個上台咧，即係無論 Donald Trump 連任也好，或者 Elizabeth Warren 上位咧，都冇計傾嘅，都繼續搞你噶啦。問題係搞你嗰個方法係拉長搞啊，定係還是好快咁搞你？咁北京而家唯一嘅希望咧，就係 Joe Biden 能夠贏咗呢個民主黨嘅總統候選。同埋呢個總統選未出年嘅總統選舉係唯一呢個希望嚟嘅。咁但係 anyway， 如果睇翻成件事咧，好簡單啫。習近平嗰個態度係錯嘅，對香港問題亦都係拖，基本上冇解決嘅方法喺度。咁所以呢個睇咗呢樣嘢嘅時候咧，大家靜得落嚟就係、是、一個意志嘅角力，即係大家要頂到去嗰件事有結果為止咯，係嘛嚇？咁上個禮拜咧，我講呢個 Ted Cruz 有位觀眾嘅打，即係寫咗 PM 俾我啦。佢話我講錯咗，咁我未 check 嘅，咁我要講翻佢啦。佢話 Ted Cruz 冇可能咧，即係選美國總統，因為佢唔喺美國出生。咁但係 Ted Cruz 呢個人本身咧，其實亦都好傳奇，因為點解佢老豆咧？傳說啊，就係呢個金馬迪遇刺嗰日啊，佢就喺現場，喺側邊睇住添。咁所以呢個人本身咧就。即係可能將來都要即係 trace 翻佢嗰個背景係點樣啦。咁講翻呢個美國嗰個情況咧，而家理論上咧，就算呢個參議院點都好啦，大家嗰個注意力咧，即係美國新聞嘅注意力咧，係集中喺呢個 Donald Trump 嗰個彈劾嗰個程序嗰度。不過咧，如果呢個彈劾嘅程序係過埋之後咧，咁成件事就好清晰噶啦，就係翻轉頭要對付中國噶啦。 夠唔夠票啊？你覺得？ 過唔到嘅， 過唔到嘅， 過唔到嘅。不過問題就拖唔拖長啫嘛。即係拖係半年啦，定係還是三個月之後搞掂佢？咁民主黨自己都想長少少嘅，即係反正都過唔到啦。不過拖長佢影響個大選個選情咯。即係嗰個咁剩得落嚟咩咧？剩得落嚟就係英國啦。 咁英國 Boris Johnson 就比較奇怪啲嘅，因為佢搞呢個脱歐嗰度咧，而家搞到咧就係實際上係要即係英國提前大選咧。如果冇記錯，應該年尾大選啦。咁年尾大選就一了百了啦，選完之後就知個結果係點樣啦嚇。咁但係佢似乎拋擲咗呢個歐盟嘅，即係歐盟都唔敢話喂十月三號之前搞掂佢。咁結果又係拖，咁啊俾佢睇咗條一條一條一條一條一條一條一條路出嚟嘅。 有冇著數先咁拖法？ 拖就對英國嚟講係著數嘅，拖對英國嚟講著數嘅，因為佢其實佢係要趕嗰班移民走啫嘛，即係佢最終個就係趕班移民啫。咁呢班移民而家問睇到個勢都冇人，即係起碼啲人唔係咁想去英國住先啦，都要睇定啲先啊嘛。咁喺呢個角度嚟講，起碼做咗件事先啦。咁但係即係我要講一樣嘢，就係從香港角度講啦，就係英國對中國態度應該點樣咧咁樣。咁 Boris Johnson 咧就做了一件比較奇怪的事嘅，佢就俾華為參與一啲5G 嘅非核心工程。咁點解要咁做呢？個原因好簡單啫，係因為英國窮，英國唔想斷咗中國呢條投資嘅道路。 德國都係啦， 德國都係，德國就唔係窮啊，德國同來即係講做生意啊嘛。但係個總理咧，亦都好識玩人權嗰啲即係 politics 嘅，起碼佢收留咗阿黃台仰同埋 你我冇記錯，11日阿黃台仰都有個片出過嚟啦， 唔係11日，11月1日。 sorry， 一個月嘅，佢講少少嘢啦。 噏錯咗月份，唔好意思啊。 咁理論上咧，就係如果譬如阿台仰呢啲，佢喺德國咧，佢哋就應該有啲壓力，就係要佢哋比較低調少少。因為費事俾咩，咁但係而家佢出嚟講到嘢啦，咁證明一樣嘢就係、是，即係德國都識玩少少呢啲嘢嘅。咁但係英國嗰度點樣咧？英國嗰度係佢唔會要好似 Donald Trump 咁樣要同你中國就即係玩鋪勁嘅，佢會俾翻啲即係門路你中國去嗰度投資，就以免你同佢直情係產生一個一刀兩斷嘅情況， 反面嘅情況出現，唔想有。 但係咧。英國喺成件事入邊咧，即係而家美國去 deal with 中國呢個成件事，嗰個位置係咩咧？佢手上揸住一張中英聯合聲明。佢得閒出嚟同你講下就係、是，喂，你冇即係遵守到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喎。 你違約喎、 哦。你違約喎、哦、咁樣。咁美國佬就可以攞住呢樣嘢就係出聲啦。 出到聲好耐。嗱，呢條都好耐啦。 呢條就係 line to tick 嚟噶，呢條 line to tick 嚟嘅，呢個係美國佬條 line 嚟嘅。呢條 line 係咩咧？就係咧。佢係唔會明目張膽，唔會明確講支持香港獨立，即係呢個唔使諗嘅，大家嚇。但係我嗰個論據係咩咧？就係佢唔支持你獨立，唔等於你都跟佢條 line。即係前一排好多人講嘅就係話，即係例如譬如阿余懷松講啦，嗱，你唔好支持呢個加泰羅尼亞，因為你支持嘅話咧，就係即係等於香港獨，即係支持香港獨立啦。咁樣美國佬咩？我就覺得唔需要用呢個態度諗，因為點解咧？香港人要做呢件，即系要爭取啲咩咧？係始終由香港人自己去決定，唔好話你呢、這個即係美國佬講咩就講咩。你開始瞓覺啦，你開始。 唔係我聽緊你同我睇緊 check 風就放得我唔會瞓覺嘅。Okay? 我睇緊 check 風 ，check 風又有咧就喺度講緊啲戇鳩嘢嘅話，咩一人一票同埋一人一碗飯同民主咁樣分別我睇緊呢啲，不過就 佢點講啊？ 有啲五毛咯， 唔係你摸你佢唔好咧，佢講出嚟啦。 佢之前咧就係話咧，即係已經喺拗緊噶啦，民主嘅好處嗰啲係咁講，一人一票有咩用嘅話咧？如果你一人都有一碗飯食啊，咁一人一票有乜？ 嗱，我就答你咯。嗰日食緊飯喺屯門，喺間日本餐廳食緊飯， 嗯， 就突然間有幾條有 隻速龍入嚟就拉人， 有拉人。咁你食碗飯係咪？係咪喺香港而家係？ 我或者有第二嘅啫。點解要食飯咧？食面得唔得咧？所以你呢啲咪奴隸咯，冚家產。 唔係佢梗係呢啲阿傑文啦。咁但係而家因為點解咧？連呢論據而家都冇市場噶啦。 冇啊！ 因為頭先我哋提咗啊嘛，又你可能求咩啫？三餐一宿，你而家食餐飯都搞成咁樣，你出街夜晚出街你已經熬底，尤其是多埋條僆仔，或者你譬如僆仔自己出去嘅話，你已經熬底。第二樣嘢，你著衫冇選擇，你唔可以著件黑色衫出街。第三，你有乜瞓覺？突然間可能有個催淚彈射入嚟， 咁我哋講咩啫？ 病又唔戴得口罩， 係病又唔戴得口罩，咁你講咩啫？ 所以啲咪你咪蝗蟲咁解咯？屌話你啲撚樣，即係好少同 check 翁屌啊！再次次都屌， 唔係你唔使勞氣嘅啲人咧，即係因為呢個咧，以前咧你幾年前咧都仲可以呃得下人，但係而家係呃唔到人啊嘛！ 你撚實聽啦，屌我哋專講民主自由啊，我哋純粹民主自由噶，屌你老母！ 咁我哋講翻咧就係、是，即係英國佬咧，而家條拉係咩咧？就係、是、咧。佢唔會都咬你同你牙其他嘢噶啦，佢就係攞咗一份中英聯商嚟同你講嘅啫。咁美國佬都係攞呢條 line 走嚟同你講嘅啫。 喂，你揾我英國老笨喎，屌你揾我笨㗎。 佢就 咁樣份貿易協議咁樣咯。 咁至於話你講唔講讀嘅問題咧，咁我坦白講，我哋呢度坐呢度，我哋都唔支持港獨。但係唔支持港獨唔等於你唔講得喎，呢係兩件事嚟喎。 呢一樣嘢咧，包括我哋即係唔係我哋啦，包括黃即係香港嗰班啦，即係係黃絲啊，費恩示範，即係黃呢班，佢哋自己都自我審查咗 嘅 喎。 係啊，你就唔需要自我審查嘅，唔需要自我審查咧，有幾個論據係咩咧？第一樣嘢，你驚美國佬啦。咁如果美國佬停咗喺嗰度咯，停咗喺參議院嗰度咯，咁你用驚咩啫？可能佢唔過添㗎。咁你所以唔好靠人呢、這個星期一。第二樣係咩咧？個選舉。區議會選舉立法選舉，你而家就話哦，你即係講啲比較咩激進嘅嘢咧，咁你就跟即係會個選舉會咩啦咁樣係嘛？咁嗰個教訓就係好簡單啫，就係而家你講咩同你入唔入都係兩回事嘅，一係睇人，你講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都可以照入閘，因為你唔係黃之峰。黃之峰講乜都入唔到閘， 即係其實 就係咁簡單啫，即係成件事就係咁簡單啫。OK， 所以就唔好講，即係講呢個已經 irrelevant 嘅，因為點解咧？而家係唔係都當你港獨啦？而家係唔係當都唔係佢唔係真係相信你港獨啊？係因為佢扣咗頂帽子，佢可以真係揼 Q 你啊嘛。 係啊， 成件事就係咁簡單啊嘛。所以你唔需要講話哦，因為呢件事你就驚咗啊。最終嗰個決定嗰件事嗰個結果係咩咧？是力量的對比，不是你實，唔係你講嗰樣嘢已經係有冇道德高地，因為而家已經過咗段時間嘅啦。而家係講個力量的對比，就是你唔會以任何代價去爭取你想要嗰樣嘢。Turn out 就係原來佢驚嘅，原來佢出唔到解放軍嘅，啊，原來佢中資係驚香港佢哋經濟上受損嘅。你睇得通呢啲利物，咁咪可以同佢玩咯。 我都睇到你，我或者即系睇翻個形勢咧。九龍塘咧，我咪話有啲地皮擺咗喺度好耐嘅，近一年半載，突然之間起翻啲屋出嚟。咁我問嗰啲做地產嘅學生，佢話：誒散貨咯，點解？因為佢買一個地皮出嚟，咁可能地皮買唔到啦嘛。咁咪焗住 佢，因為點解咧？佢預測係點樣嚟？因為以前咧就係阿大陸係即係中國係鬧李嘉誠咁樣咧，就話。他在重慶買了一塊地，他跟住不起浪住塊地，那個地價又升嘛， 升啊， 是啊，那他咪跟咗十年之後買翻塊地俾你咯，咁咪賺幾倍咯，他連樓都冇起過嘅，咁而家起樓嘅原因係咩咧？有兩個因素，因為咧個政府要逼他起，即係等下喂喂唔好浪住啲地皮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喂佢都要嗱臨起完。套現啊， 係啊， 跟住閃啦。 因為佢我就係話嗰個分析就係、是、佢如果淨係買。成塊地皮賣翻出去就賣唔到錢， 賣唔到錢啊嘛， 或者冇人要， 冇人要啊嘛， 情願起咗間屋嚟收租都好咁樣啦。依家 咁所以咧，你睇呢啲嘢咧，就唔好停嘅睇，即係街頭發生嘅嘢，你周圍嘅嘢，經濟你去睇，文化你去睇，所有嘢你都要分析，就綜合翻嚟睇咧，就係即係發生咩事。 所以如果你話講到策略上咧，唔好意思，阿台將我又打亂你真係、策略上咧，如果你話我哋黃即係黃，唔好我哋啊，黃絲呢一班咧， 我唔係黃絲啊。我是焦土派， 系得唔紧要。 我唔系黄丝， 我系讲经济上面啊。喂，如果你咁样咧，喂，依家好多人保护黄店啊，咩龙门冰室啊嗰啲。喂，你喺呢个经济喺我哋焦土派行到焦土之后，喂，我哋要保护翻我哋自己呢一班人生意嘅利益。 系啊， 系讲到好市侩噶。喂，真系唔系 你系要咁做噶嘛？点解你形成咗一个叫经济民族主义啊？ 系啊，好啦， 即系你攞你嗰、那个即系政治上嘅主权之余，你仲有一个经济上嘅主权啊？ 嗰啲咩杯葛某集團啊？你唯有做呢啲嘅啫， 你唯有做呢啲嘅呀。 係啊， 另外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我哋一開始講一樣嘢，就係、是、今晚呢個科大入邊中國學生同香港學生打交啦。咁如果你打打一下咧，即係局勢上咧，好多中國學生唔會嚟香港嘅。 係啊， 啊， 咪好咯。 咁啊，即係個結論係你做咯，即係呢個係一個民族主義初生初型慢慢成型嘅一個激啊， 係好文鬥或者文革向嘅嘢嚟嘅，但你唔好理得做咗先啦，你揾人制咗旗先啦，你至少揾啲大集團制旗先啦。 唔係咁，你好難講，未必係制旗嘅嗱，因為我哋講個衝突啫嘛，可能係啲中學生出手先咧，係咪啊？或者佢即係去撩人咧，咁啊俾人圍揼咯，咁未必係香港學生。香港學生個個都從來都好好斯文嘅，我成日翻城大都俾啲中學生恰嘅，即係如果以前一年啊、舊年啊，或者年初啦。嗰陣時我已經講過，貼嗰啲報嘅，唔夠人貼噶嘛。而家先係呢幾個先扭住呢件事，因為大家想即係他著咗啦，開始他著咗意思咩？就係你唔會做其他嘢噶啦，你嘅人生淨係諗住呢樣嘢，咁你先搞得掂啊。咁而家即係個鬧鐘響咗啦，啲人醒咗啦，所以啲學生咪做呢樣嘢咯。咁我結尾嗰時，我再提咗個 point， 即係再重申一個 point， 就係咧。大家而家見到啲學生咁樣慘，即係咁樣情況，啲後生仔咁樣情況，覺得好慘。 嗯， 咁個責任已其實已經喺嗰班成年人嘅身上噶啦。 嗯， 即係你係和你飛嘅。嗯，你一出嚟就唔係純粹和你飛，你出嚟嘅責任係掩護班勇武派， 改變成個狀況啦。唯有只可以做。 你如果唔係出嚟掩護班學生，即係掩護班冇勇武派嘅咧，你實際上係阻住地球轉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咩？ 明，所以即系同你讲啊，七一有立法会啊嘛，你系后面有两万几人食紧花生噶，但系嗰班人系冇行开过噶嘛。 系啊， 你点解啫？话点解嗰一季其实正式喐手都唔够一百人？ 嗯，佢已经做到呢个效果啦，佢已经做到呢个效果。 即系我讲翻出去一号嗰日爆立法会点样爆入去啫嘛？ 啊， 系咪先？一路因为点解？你几万人围住个立法会，佢防保入唔到嚟。咁然後裏面咪做乜嘢都得咯，裏面第一個俾人裝修嘅就係立法會啊嘛，裝修立法會先。 嗱，咁去到而家嗰個局勢性改變啦，你有兩萬嘅，佢防暴照喐你嘅，佢有射催淚彈啦，佢射啲最毒嘅催淚彈，你一定要散啦。咁但係即使係咁樣咧，如果你好多人出嚟，佢呢度出催淚彈呢度，你走去第二度，你堅持唔走，堅持俾啲勇武派做嘢， 咪去翻九二。2014、928嗰陣時咯，咪先冇喂冇口罩冇剩嘅佢，喂佢喺海富放出嚟打埋行翻落去金鐘道又褪翻去，即係你又走啫嘛。喂，我上兩個禮拜我唔知有冇節目講過啦，我都話啦，喂遲下孖市都慳翻。 嗯， 其實你哋可以或者你哋可以啲前線啊或者勇武派都可以，我講你下次試下唔好帶孖市出去啊。 嗯。 見催淚彈就走，唔好頂啦！屌真係，我都知道你將啲催淚彈抌翻轉頭，個畫面好靚，好撚有型，攞個網球拍翻轉頭，嗰啲夠撚曬噶啦！嗰啲屌真係有陣時講 嗱，佢呢個法律啲講法就係咧，你而家冇同硬硬保存實力， 係啊，口罩慳撚快 咁但係呢個就要好需要大家好協調去做呢樣嘢咯。個協調嘅意思就係咩咧？你好多和你飛出嚟，但係你唔係覺得你行完出嚟就算數，翻屋企。你行出嚟個目的係要掩護呢班勇武派，要等佢哋做嘢。咁嗰班防暴咧，可能都拉你哋和你飛嘅，咁你就即係俾佢拉啦。拉到即係講緊係好多好多人嘅時候咧，實際上呢個拉嘅效果已經唔存在嘅。 你依家好多法庭都審唔到啦，咁當然最過分就係喺法庭裏面，因為法律程序錯咗，而又放翻人，跟住 俾佢再拉 啊嘛， 再拉翻啊嘛， 屌淨係喂，淨係呢一樣嘢啊，真係已經值得暴動廿次啦。 係啊，嗱，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因為都唔夠時間講啦， 就 overwind 啦，但仲有一個問題，即係提出一個 point 係咩咧？就係咧，其實而家係可以去私人傳票去告翻啲警察。 啊！呢一樣嘢即係好多嘢都要， 但係問題就係咧，聽講612基金有一筆錢係要做呢樣嘢嘅。 嗯， 但係點解咁？即係點解到依家都未做咧？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嚟嘅。嗱，我唔係想 blame 任何人啦。呢樣嘢係可行嘅，係做到嘅。如果你做到一單咧，其實佢哋都 私人提高 嚇。 邊有可能做唔到啊？好老實啦，你喂屌真係好老實講，即係你公民黨嗰班做乜撚嘢究竟？你律師黨 唔知啊，可能係個選舉，即係佢哋專心搞個選舉啦。咁但係呢樣嘢係要做噶嘛？呢樣嘢要做咧，就逼佢哋咧而家講呢個三權合作咧更加快啦。佢三權合作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話你法院要跪低， 即係而家呢個 message 好清晰嘅，就係你法院要跪低， 都 你法院要配合而家林鄭月娥呢個 地院先，地院議價啊嘛。 唔係佢想上成個噶啦，由馬道立一路落嚟成個跪低噶啦。咁馬道立睬你都傻啦嘛，就係我做完今年閃啊，屌，唔係做完出年都閃咯，係嘛？ 特別法庭， 特別法庭啊嘛。咁而家就係即係實際上佢做呢樣嘢咯。但係即係我嗰個結論咧，亦都係話你就算有特別法庭都解決唔到香港問題嘅。即係你拉得幾多人，判得幾多人坐監，係咪？你而家前仆後繼咁去上噶嘛？咁你如果班後生仔即係搞唔掂嘅，咁輪到啲中年人出嘅，中年人出唔完咪老年人出咯。咁香港人係要同你玩呢鋪噶嘛？同你玩呢鋪嘅原因好簡單啊，係因為而家大家唔相信你肯 compromise，即係大家嗰個 sentiment 係覺得呢鋪如果話真係停低落嚟咧，你係大清算啊嘛。個原因唔係因為我哋估啊嘛，係因為你以往有 check record 嘛，大佬。是吗？所以你讲乜都冇用的，我唯一就是两条路啫嘛，我唔同你冚咁，我咪移民咯，我咪走咯， 走咯， 只能够系咁嘅啫嘛。 冇能力移民啊，有啲冇能力移民咪留喺度同你打咯。 咪同你打咯，咁你如果你话哦，你搞你班后生仔，咪去到啲中年啲老人出嚟去搞咯。 打紧啊，已经大佬， 已经打紧，而家其实已经好多。即係比較年長啲都出嚟嘅啦嘛，而家係嘛？ 喺新聞都有講啦，咁啊濫告嘅警察要俾刑事追究，我同你講啦，你淨係求其攞幾條片都大把差佬犯咗酷刑罪啊！屌， 係啊， 酷刑罪最高刑罪。 所以你而家係提出一個私人傳票咧，雖然係花好多錢，但係值得去做嘅。 點會做啊？阿曾建超嗰單嘢啊，屌實實在在係公民黨裡面嘅人啊，都冇撚做到啦。即係屌依啲咁嘅律師藍血律師大撞黨，真係有陣時真係費事得罪講，係咪先？ 嗯，咁啊係咁多啦嚇，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